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剑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复制自己都不知道看得这么清楚，对他来说到底是自我折磨还是自我警惕。不过他很清楚，无论那天晚上的吻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他跟新建之间到底有多暧昧，最终新建都会走。月经这个案子一完结，他一定会走，只不过已经上报排期的案子最后并没有速成。月经在看守所里自杀了，用的是自己的衣服。复制接到消息的时候愣了很长时间，但是很诡异的竟然不是很意外。那天提讯的时候，月经的眼底除了疯狂就只剩下死寂的绝望了，或许对他来说死亡已经是一种解脱了。熬着去回忆以前的东西，远比法律制裁的刑罚更痛苦。新建因为之前在医院里不明出现的事情接受了调查，大概是因为他本来就要往高检走，这些材料性的东西就很重要。有人看准了这个机会，拼命地在会议上三番四次地提，说得多了自然就会有专门的人会因此注意。当然那天跟新建一起的复制就成了唯一的目击证人，不过他什么都没说。 就是去调查工作。 无论是谁旁敲侧击的打听，他无非就是这么一句话，再被问下去只有一句 无可奉告。 直到渐渐次数多了，也就没有人再来问了。新建开始收拾办公室，做一些工作上的交接，偶尔牵扯到一些跟复制相关的他就跟着一起。李磊知道这件事之后，除了跑到他宿舍唠叨了半天，就是捶着他的桌子冲他吼了一句， 我操，复制你就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跟新建说清楚了吗？他就这么走了你甘心啊？ 复制看着李磊， 你觉得我能留住他？ 大学的时候他选择被动的接受，是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两个人就算继续勉强下去，最终的结果还是不欢而散。他知道如果他肯让步，或许那个人就不会那么坚定地选择分开。但是事实上，即便他没有妥协，他们现在两个人也拥有着各自的生活。对新建则是即便他主动了也不会改变任何事。他拍了拍李磊的肩膀， 走是新建的选择。 他们之间拥有的大概就是那天的两句话和一个吻，不算正式开始，但确实结束了。结束了手上的所有事，新建去高检报到的时间就只剩下了一天。他交还了检察院所有相关的出入证件和钥匙，在告别会议结束之后，逃开了其他人想要给他搞的送别会，悄悄地溜到复制的办公室，把人给拽了出去。被拖着的男人一脸的没睡醒，嘴里咬着一根烟，走路都有点晃的。 哎，我说你一大早的犯什么病啊？ 心情太差，以至于说话都带着一股浓郁的鼻音。新建一直把他拉出检察院才笑了笑。 最后一天了，陪我到处逛逛呗。 怎么说也是工作了好几年的地方，要说完全没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事。复制懒洋洋地掀了下眼皮。 这一个人都没有，你装留恋给谁看呢？啊？ 真舍不得就不会走了。他从没有明确表示过对于新建离开这件事情他有没有不满，但是心里清楚结局不可改变是一回事，心里不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一个要走的人，最好的方式就应该痛痛快快地走得彻底，而不是拉着他东西乱逛的翘班。 哎，你去高检是高升，我还一堆活要干呢，处长骂我你受着呀。 新建听完他的抱怨，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没什么心理压力的耸耸肩。 你可以再给我打电话，然后接通了放在处长面前让他喷。 这件事是有个典故的，之前一样是有一次新建不按常理出牌惹毛了处长，被人在外面削了面子的老处长回来就把复制叫进了办公室骂了半个多小时，背黑锅终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的复制当着处长的面给新建打了一通手机， 然后放在桌子上让处长继续骂。有些火山下面是冰，而有些冰山下面却是火。新界想起以前的事，笑得又深了一点，难得心情好的没去搭理复制话里话外的火药味儿，只是硬拖着人上了公交车，一路到了电影院门口。 我还欠你一场电影，补上吧。 说完掏钱就买票，也不管最近场是什么内容，拿了票就往里面走。复制完全是被动的被拉进了放映厅，思绪不由自主的想起上次他跟新界那次无疾而终的约会，不禁皱了下眉。他现在做的事没有意义的跟发白痴没区别，但是偏偏坐在影院里的时候他不太想走。荧幕上到底放的是什么东西，眼睛就算看了也没办法在大脑里反映出一个结论。复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没有睡好，所以精神真的太差，他完全是恍惚地靠着眼前不断变化的图像感觉到旁边坐的是新建，浑身都处于一种戒备的状态。所以当新建的手握过来的时候，他猛地一僵，差点从座位上跳起来。但新建没回头，手握着复制，人却好像全神贯注地在看电影。这个时间一样是没几个人跑来这里浪费时间，零落的有几个人，最前排有个看得特别投入的，一直在哈哈的大笑。其他人与其说是被电影逗笑的，不如说是被这个人影响的。一时间好像只有复制心不在焉。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他稍微动了一下被攥得有些不舒服的手，长时间维持着一个动作，大概是血液不循环了。然后下一秒被新建几乎要握碎的力气狠狠地固定在了原来的地方。复制倒吸了一口气，忍不住转头瞪了新建一眼，结果正好撞在对方专注的目光里。新建的眼神里似乎压了太多太多的话，他看着复制手上的力气半分都不肯放松，脸上的表情有几分不满，有几分愤怒，有几分委屈，还有几分温柔。复制觉得心口被人狠狠地撞了一下，自由的那只手下意识地攥紧，紧抿的嘴唇泄露着他心里真正激烈的情绪。然后这一次是新建先移开了视线，在感觉到复制并不是拒绝，只是想要放松一下，他适当地缓和了一下力道，然后把复制的手干脆扯过两个人中间的扶手拉在了自己的怀里，有一下没一下地撩拨着，僵硬的表情渐渐也恢复了正常。电影终究是无聊的，散完场新建又拖着复制去吃饭，点的东西跟以前两个人的喜好差不多，只不过这次新建要了一瓶酒。 一瓶够吗？我一直不知道你酒量的深浅。 复制这种人永远是不跟人交底的，两人认识这么长时间，新建还有喝醉的时候，复制似乎每次喝的时候都是百般的借口，等真正喝得差不多了，其他人躺倒一片，就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醒的。但是要真的回想起来，他喝的其实也并不算少。而复制对于这个问题只是扬了扬眉。 可能你钱不够。 这个答案太挑衅人了，新建干脆利索的又加了三瓶，然后开了瓶就直接倒满了一杯在复制怀里。 今天看咱俩谁先趴下吧。 哎，先说好，你挂了我绝对不送你回去。 说完这句话，复制抬手就是一杯，喝完了才看到新建有点诧异的表情。 你今天惨了。 一顿饭吃了快四个小时，啤酒干下去了12瓶，热菜吃完了上凉菜，凉菜吃完了上零食，趁着一点酒劲，复制几乎数落完了所有新界在进到检察院之后做的各种各样的麻烦，包括他从来不自己打饭，甚至会在开庭的时候突然冲进他办公室要他脱裤子。 我当时正跟王姐讨论案子呢，你一进来就嚷嚷着脱裤子，简直就跟禽兽一样。 复制说完大概是觉得用词不当，他又自己纠正了一遍。 不对，是野兽。 那次是新建上庭之前发觉自己的裤子洗完了没取，他们平时在检察院里的时候穿制服穿得少，不上庭也差不多，没人乐意成天一套死气沉沉的深色西服套着。新建丢去洗了就没再惦记着后续的问题，直到马上要去法院了才想起来这档子事，然后就像复制说的，他直接冲到了办公室要复制脱裤子。想起当时的样子，新建自己也笑了。 不过你当时还是脱了， 顺带连领带都给他拿好了。 那时候觉得傅志做的很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两个互相关心，互相挤兑，挨骂都要一起。